乔家一脸不爽地瞪着郭林，却没有回嘴。他靠在门上懒得掀起眼皮。 你是来问我上次蔡强的事儿？ 嗯。 那件事我是凑巧听到的。 从黑狗这儿。 乔家翻出烟盒，抽出一根点上。 嗯。那天从中午开始，黑狗就一直在睡觉。下午接了通电话，虽然说的没多详细，但是我想八成跟你们警察的事情有关。 郭林强忍着没伸手把乔家的烟给掐熄。 所以黑狗跟蔡强之间果然有联系。 应该吧。 乔家没什么兴趣地哼了一声，跟郭林两个人缩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，让他感到非常不爽。尤其是郭林无论从身高体型跟他都有一拼，这种压迫感因为灰暗的视线更加明显。毕竟一个兵一个贼，这辈子他们都和谐不了。郭林皱了眉。 乔家，黑狗的事情你到底知道多少？ 不比你多，也不比你少。 乔家这次没再打哈哈，他嚣张地把吐出来的烟雾都往郭林那边喷，凉凉一仰头。 你们与其琢磨着抓蔡强抓黑狗，还不如先把你们自己人好好捋一遍，省得被卖了都不知道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？ 听不懂就算了。 乔家一点都不想自找麻烦，郭林的反问他全当没听懂，转身就要走。结果身后的警察牢牢地按着门。 给黑狗和蔡强消息的人，你要帮我查清楚。 乔家背对着郭林。 这次你是准备用威逼还是利诱啊？ 那就看哪一个对你好使。 郭林倒是无所谓，他往前凑了一下。 这件事情关系太大，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查清楚。 我要是不查呢？你们警察的事跟我有个屁关系，我何必淌这个浑水？何况查清楚这个人的底，我八成也跑不掉，到时候两边都得罪，我怎么办？真当我是傻逼啊？这种事儿有落得好的吗？ 郭林只是看着他。 但是你不揪出这个人，你的事也瞒不了多久。黑狗知道身边有人出卖自己也是早晚的事，只要这种事情再多个两三次，你被怀疑是板上钉钉，逃不掉的。 你们用人就非得用到尽是吧？ 彼此彼此。 都是为了各自的目的，他们立场不同，但是方向起码还算一致。沉默地僵持了一会儿，乔家最后掀起嘴角，带着满满恶意地撇了下嘴角。 让我帮你查倒是不难，不过麻烦你郭大警官以后别拿你那个破架子跟我说话客气点。每次见完你我回去都恶心一个礼拜，实在打击我工作的热情。还有，无论以后我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得保证乔姐没事儿。 乔家说完冷冷地眯起眼睛。 无论是你们警察还是其他的什么人，他掉根头发我都算在你头上。 这种不平等条约郭林既没答应也没否定，他只是跟乔家两个人几乎脸对脸地贴着，评估着对方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。乔家是个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的人，他在这个世界游走得太久，说白了除了他自己之外，他根本不相信任何人，也不可能为了别人而上太多的心。做他的线人是权衡之下的逼不得已，不代表他有多甘愿。但是现在除了相信乔家，他也没什么选择。事实上如今摆在他和乔家面前的路是一样少的可怜。就在俩人紧绷着谁也不肯先松口的时候，外面过道里突然传出一阵骚动。 乔家那小子呢？ 乔家皱了下眉。 操，是黑狗。 旁边似乎是有人搭腔说乔家在后头，于是就算分辨不出具体的情况，乔家和郭林也不难想出来，黑狗拉开这道门只差个几秒钟而已。这地方就巴掌大，藏都没地方藏。黑狗是认识郭林的，如果撞见乔家跟他在一块儿，就算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。 不加思索的，乔家一拳打在郭林的肚子上。还没等对面的警察反应过来，他直接扯开皮带，拉下裤子的拉链，强拽着郭林的头发，把他的嘴往自己下半身贴。抓着他腰的那双手瞬间绷紧得如同鹰爪，抓得他后腰一阵阵的发疼。下一刻，郭林身后的门就被拽开了，黑狗身后还跟着好几个人，就看着乔家咬着根烟，一脸享受地靠在后边。一个男人在他下身起起伏伏的，不时还发出不怎么舒服的呜咽声。 操他妈的，什么时候了，你他妈还顾得上这个？ 乔家受惊的睁开眼，把郭林往旁边一推。 哎，黑狗哥。 他脸上惊慌失措的表情是十成十的，拎着裤腰带，他烟也顾不上。 哎呦，我这不是憋得太厉害了吗？找个人来发泄一下。 一边说着一边陪笑脸，乔家技巧地凑上前。 哎呀，您可以问他们几个，我真是刚过来。 旁边立刻有聪明的补上话。 没错，黑狗哥，乔哥之前一直在前头盯着呢。 黑狗脸上还是挂着不满，但是这时候他显然也没心思处理乔家，只是不耐烦地摆了下手。 行了，赶紧把你那玩意儿收起来，跟我过来。 这储藏室的旁边就是一个小包间，黑狗要跟什么人谈事情基本上都选在里面。没让除了乔家之外的人跟进去，黑狗吩咐外头的人看好了，不准任何人接近，然后跟乔家和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进了包间。至于郭林，趁着刚才乔家推的那一下，闪身直接进了洗手间。好在这时候洗手间是空的，他靠在门边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等到几乎没什么特别的声音了，才佯装着醉步，跌跌撞撞地从洗手间出来，晃过那几个混混，很快混入了舞池里那群疯狂乱舞的卖醉人之中。等出了酒吧，他第一件事就是买了矿泉水漱口，一边漱口一边忍不住骂着乔家的祖宗十八代。 你大爷的乔家！ 黑狗之所以把乔家叫进包间里，是因为要找他办事。黑狗指了指沙发。 乔家，这个是从南边来的陈哥，过两天陈哥跟我有笔生意要做，到时候你代替我出面去把东西给取回来。先过去敬杯酒啊，以后机灵点。 既然被点名了，乔家没二话的凑过去给倒了杯酒，然后自己端起来一杯直接干了，顺便还帮这个所谓的陈哥把烟点上。陈哥点点头。 黑狗，你这小弟儿挺机灵啊。 他说话带着非常重的南方口音，应该是偏云南那边的。乔家笑嘻嘻地蹲在旁边小心伺候着，心里却盘算着怎么能把这件事推掉。 机灵个屁，就是看这小子身手不错。回头我们俩定好时间，你安排人跟他接头就行了。 这话的意思是，这个陈哥应该也不出面。妈的，全都让手下的小弟去送死，这群人没有一个是什么好东西。 黑狗既没有提所谓的交易是什么，也没有在谈话的内容里透露半分关于这个陈哥的身份，接下来都是在聊他自己这两天的威风史和有些什么地方值得去祸害，尤其是哪个俱乐部又来几个漂亮服务员约了陈哥一起去。乔家就一直在旁边陪着笑脸，觉得无聊之余，下半身刚才被郭林蹭起来的热度竟然有不妙的攀升的迹象。 靠， 大概是因为刚才太紧张了，又灌了杯烈酒，搞得现在他浑身上下都不舒服。不着痕迹地往后靠两步，乔家皱着眉避开黑狗他们的注意力。 刚才没能看到郭林那个警察的表情，可真是可惜。 后来黑狗他们说了什么，乔家完全没注意听过，满脑子都是当时郭林紧绷的身体和急促的呼吸，就跟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样，不断地重播。